我讨厌这样想你的自己，不屑此刻的 我。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雾或轻雾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转四级左右，最低气温一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四级转二三级，最高气温八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一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八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 ，FM 幺零七点三， 每晚相约五点半。教育面对面， 这个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开放。 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它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到 了他的教育，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首先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主要内容。本市出台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办学标准，不得使用学校名称，培训机构不得聘用中小学在职老师。清华、港大将合办本科双学位项目。高校学子吟咏中华经典诗词，以下是详细内容。未经批准，名称不得冠以中国、全国、中华、国际、世界、全球等字样。未经批准，名称中不得含有大学、学院、学校、高中、幼儿园等可能对公众造成误解或者引发歧义的内容和文字。近日，北京市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办学标准暂行发布，进一步规范本市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发展秩序。公众关注的热点话题纷纷写入新标，比如从事中小学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知识培训的教师应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专职教师数不得少于教师总数的四分之一。面向中小学生的民办教育培训机构不得举办或变相举办各类中小学生等级考试、竞赛及进行排名。培训时间不得和所在区中小学教学时间相冲突，培训日结束时间不得晚于20时30分等。记者从清华大学了解到，清华大学校长邱勇近日率团访问香港大学，与香港大学校长张翔签署合作意向书，宣布两校将合办本科双学位项目。据了解，清华将与港大推出四年制双学士学位课程，首批项目包括经济管理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两个学科。完成相关项目课程的学生将获得由清华大学及香港大学颁发的学士学位证书。据了解，该项目将面向全球招生，预计第一批学生将于2020至2021学年入学。第三届北京高校诵读经典礼赞辉煌中华经典诗词诵读吟唱比赛决赛展演前晚在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活动中心举行。经过评委评议，决出朗诵组一等奖分别是国际关系学院的《大唐长恨歌》，北京建筑大学的《梦游天母吟留别》，北京联合大学的《梦兰亭》。吟唱组一等奖则由北京师范大学《摇手出红尘》获得。北京市2019年美术类专业统一考试8号将举行，各艺术院校的校考也开始被摆上日程，美术生将进入全面备战期。12月9号周日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将推出第三场备战艺考网络直播活动，将邀请各高校招生负责人做客视频直播间，针对2019年各校艺考政策为考生进行解读分析，同时现场还有高考专家为您讲解志愿规划、 听众朋友足不出户就可以实时提问留言，专家将会为您及时解答。获取本次直播地址及了解活动详情，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650-7766 400-650-7766 进行了解。北京电台即将公开选拔第四届广播评议员，您将有机会定期发表评议意见，促进节目质量提高。凡是关注广播、愿意长期承担评议任务的听众都可以报名参加。报名者需要提供针对一个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一个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稿件字数不限，要求言之有物，有问题有分析有建议。稿件征集从2018年12月1号开始，到12月31号截止，最后根据稿件质量评选20位广播评议员。广播评议员需要定期完成评议任务，参选稿件发送至电子信箱 abcd@rbc.cn， 并注明参选广播评议员字样。详情可咨询北京电台听众服务中心6566-1566。以下是足球新闻。 汇总最新校园足球赛事，回顾一周赛场精彩瞬间，一周绿茵战况报道。 来一起了解足球新闻。近日，卡塔尔足协官方发布消息，卡塔尔足协与中国足协签署了一份为期5年的合作协议。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杜兆才、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张健等人出席了本次签约仪式。卡塔尔和中国将在各个年龄段的青训间开展交流项目，来发展青少年足球。据了解，双方将通过组织培训班、举办友谊赛、组织技术人员发展研讨会等方式去交流专业知识，来促进双方的合作以及达到发展两国足球的目的。2018中国足协杯决赛种子计划进校园活动在济南山大辅仁学校举行。中国足球协会副秘书长、竞赛部部长齐军、山东省足球协会副秘书长胡仲华以及中国足协的合作伙伴足坛民宿等嘉宾出席了活动。大家向孩子们赠送足球、训练设施、背包等物品，还跟孩子们一起进行了一堂足球训练课。伴随着现场此起彼伏的欢呼声，法国足球巨星齐达内现身广州越秀山体育场，新赛季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揭幕战正式拉开帷幕。据中国大体协校园足球工作部副主任赵俊杰介绍，新赛季 CUFA 在赛制方面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改革，将联赛分为高水平组、校园组、高职高专组三个组别。其中高水平组分为超级冠军联赛和冠军联赛，超级冠军联赛与冠军联赛将实行升降级制度。教育部体委一司司长王登峰表示，联赛主客场制和升降级制度的建立是 CUFA 近20年来最大力度的改革措施，将从根本上提高联赛的竞赛水平，并在增强球队竞争意识的同时增强整个学校的荣誉感，对推动校园体育文化起到积极的作用。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第一时间报道校园足球赛事，点燃足球激情，追逐赛事节拍。第一视角畅谈学生绿茵文化，分享足球快乐，谱写青春理想。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校园绿茵场，我的足球，我的梦想。 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今天我们继续我们的校园绿茵场，做校园足球的话题。最近看了一下收听率，我们这周日的收听率还挺高啊，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个校园足球如何开展。其实作为家长很能理解，因为一方面呢希望孩子学习好，一方面希望孩子身体好，哪样都不能落下。有了一个短板，对于孩子的未来都会有一些障碍跟阻碍。那么究竟这个校园足球该如何练？那足球会不会对学习造成影响？我觉得经过这么多期节目，大家心里都有一数了。不过呢，可能还有人会说没公信力。好，那这一期节目我们就请来一个那个学习最牛的牛校啊，我们来讲讲校园足球。哪所学校呢？是来自于北京实验中学的师生。首先介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的几位嘉宾啊，体育老师孙宇孙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 嗯，另外呢还有来自于北京实验中学的高二学生吕哲。 嗯，大家好。 嗯，同时为了证明我们这个成绩是绝对不是打折扣的啊，这个在实验中学我们练足球不会影响成绩，我们还请来了毕业生徐世义。 大家好。 嗯，吕哲跟徐世义都曾经是这个，吕哲是现在啊，徐世义曾经是我们这个实验中学校队的成员，对吧？ 对对对。 嗯，所以呢今天可以听一听究竟在实验中学这个踢足球是否会影响学习，那这个足球跟这个学习之间是如何平衡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现在实验中学的校园足球开展情况如何怎么样，来问孙老师。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随着咱们全市校园足球的开展以及日益增长的这种投入，同学们对足球的了解也较几年前有了长足的这种进步，但是由于受制于这个繁忙的学业以及场地设施的限制，无法进行这种系统的技战术方面的练习。 这就是实验中学现在的一个情况。其实您刚刚谈到了一点啊，是我们可能东西城咱们老城区的学校中学普遍面临的一个情况。小学可能还好，因为本身学校场地不大，5人制就可以踢起来，对吧？对。但是呢，到了初中高中，尤其在高中阶段，身体趋近于成人，那身体素质如果要是给他限制在那么小的一个方寸之间踢龙式足球，确实有点憋屈。 没错没错。 但是呢，你说这个现在来 咱们踢一块四百米的跑道的这样的一个场地，周足球场也不太现实，因为这个城区之内这个寸土寸金，而且大家都有自己的一片地，都没地儿了，所以也不太容易解决。那究竟现在如何去开展，我们其实在接下来节目里也会跟大家聊一聊。还要说的就是关于咱们同学们对足球认知的水平是什么样的情况，因为我还是说我啊，我那会儿上学的时候，那对足球的认知基本上就是北京国安，那国安队的主力球员基本上能认全 到现在为止还印在脑子里边，从前锋到后卫到守门员都能记得住。国外呢能认识 AC 米兰，国米都不认识。然后巴萨皇马那会儿对于我们来说也不知道，到了初中知道有曼联，也是因为贝克汉姆啊，因为旁边女孩都倍儿喜欢，所以我们才关注啊。英超原来都是意甲啊，德甲那会儿也不关注啊，那个这西甲就更别提了。 但是现在的学生们对于足球认知水平是什么样，是不是就还停留在比如说球星这个层面，还是说已经对于整体的技战术，整体的这种足球的这种文化的理解已经有了一个不一样的状态？孙老师，我觉得现在普遍受欧洲五大联赛包括世界杯欧洲杯的这种影响力，孩子们在这个足球认知上 也有了这种长足的进步。主要是来源于通过媒体啊、电视的观看，包再加上自己的平常从事足球项目的这种活动。我想是主要是基于这些方面。其实现在已经有了一些了解了，不简单是说认球星了是吧？ 对对对，还能够聊到别的，因为我那会儿就印象特别深，我们踢球的时候，对于一个越位、反越位、撞墙式过人，我们都能讨论半天，究竟什么叫做越位啊？什么叫做反越位？尤其是这前面就一门将，然后中间一前锋，前面一球，那究竟什么样的情况算是越位呢？对吧？这个规则上，对我们都要讨论半天。那现在可能就不是问题了，但是您说了不算，我们得问我们两位同学啊。咱们先问岁数大的吧，这个 徐诗意，你在这里边算是岁数倒数第二小的。来说说那个你当时在上中学的时候，你觉得对于足球认识水平怎么样？我觉得就是基本的足球规则肯定是了解的，然后对于一些比较喜欢的球星啊，会去了解他们的一些职业生涯呀，包括他们的一些精神。然后身边一些同学也会在一起讨论足球。 平常看球吗？看。 你看什么球多？看欧冠比较多，就是对，然后还有西甲联赛。 那都是夜里看呀。对，有时候会熬夜，但是就是大部分看重播。 对，有时候对大部分还是看重播。其实对及时性的要求不那么高啊，也有没有特别喜欢的球星？C罗。 C罗啊？ 对。为什么呢？我觉得我非常喜欢他的那个品质，就是 虽然他已经33岁了，但是他依然能保持一个高水平的状态，说明他对自己的要求很高。看过他的一些纪录片，就是他在锻炼呀什么，对饮食方面的要求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那种自律性是非常强的。 真是同样33岁啊，这孙老师咱俩感觉比 C 罗至少大20岁，那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好，这是徐诗意。徐诗意你踢什么位置的？我踢前腰和左边锋。 那其实跟 C 罗比较像啊，中前场这样的一个位置，对对对，所以喜欢。那接下来咱们来问问那个吕哲，还正在上学，高二。吕哲，你现在你觉得对于足球认识水平怎么样？基本规则，包括这个 犯规啊，越位反越位啊，这些事儿你现在门清了吗？ 规则肯定是要了解的。 嗯、 然后平时在看球的时候，因为我本身是利物浦球迷，所以对，然后欧冠和英超的比赛我基本上场场不落的。嗯、然后平时我还喜欢看巴萨的比赛，因为他们的这个控球，这个确实把足球踢成一种艺术， 嗯、 然后非常值得人去欣赏。 哦、 对， 又喜欢利物浦又喜欢巴萨，还是不太一样啊。这两个球队其实风格确实有比较大差别，为什么呢？不喜欢这两支。 其实看巴萨倒不是个人的喜欢或者不喜欢，就是觉得他们的这个技战术打法确实是对， 确实踢得好、啊。 对， 但是利物浦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喜欢他们有一股横劲儿吧，就是不管碰到什么样的球队都敢去拼。对， 就是有点光脚不怕穿鞋那种劲儿啊，是不是？ 是 啊，哎，你踢什么位置的？ 我踢中后卫或者边后卫，然后也可以打后腰。 哦，其实也是在这种关键节点上，以防守为出身，其实也需要这种狠劲儿啊，是不是？跟这个利物浦是有这种异曲同工之妙的。国内有没有喜欢的球队？ 国内那生长在北京，肯定还是国安比较喜欢， 还是喜欢国安队啊。 对， 行，就真怕你说出一别的队来，到时候我这期节目，到时候大家听啊，怎么这北京孩子怎么喜欢别的队？喜欢谁都可以啊，但是确实是北京国安也有这种横劲儿啊，遇着谁咱也不服，对吧？你站着死，你弄死我可以弄，那我得卸你条胳膊才行啊！有这种状态才是一个就是我们踢足球这种意志品质的一个体现。我不能说这没打呢我就怂了，我就认输了，对吧？不能这样。哎，那对于这个球星来说的话，你更喜欢哪一位呢？ 我最喜欢的是利物浦前队长杰拉德。 哦，杰拉德。 对。 哦，你觉得他激励你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首先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都不会放弃。 嗯。 然后就是从18岁到30多岁这十几年，他一直就是效力于利物浦这一支球队，然后包括最后他年龄大了也不愿意在英超继续与利物浦为敌，然后反而是到了美国大联盟去效力。 嗯。 然后我觉得他这种忠诚的精神也非常令人感动。 那尤文有很多这样的球员啊，埃米也有啊。 是，对，但是在我毕竟我们年龄还是比较小，然后意甲确实 对、 哦、逐渐的 内德维德呀、啊、对吧、 嗯、是钢铁战士， 嗯，包括舍甫琴科啊，就这批，对吧？这咱们老了啊，孙老师是不是 岁月不饶人 啊？对，人家说的这球星确实近些年的，咱这感觉听起来就像咱们的父辈谈贝利的感觉了，是不是？ 没错没错。 哎呀，马拉多纳贝利的时代了，确实是啊，这个也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变化。但是这些球星确实能够激励我们的同学们，但是呢，有一个现实原因，就是比如说北京经常会遇到一些尤其今年开始啊，发现还是有一些雾霾的天气。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去上体育课，上尤其足球课呢？会不会有一些课内的一些课程？ 针对于这种有恶劣的天气， 嗯， 我们制定了不同的这种室内的学习方式， 嗯， 比如说组织足球社团， 嗯， 或者足球专修课的同学们，找一个教室， 嗯， 通过投影、幻灯片播放一些历届的世界杯的一些比赛精彩的集锦， 哦， 或者欧冠、欧洲杯， 嗯， 以及某一个球星的成长经历， 嗯。 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们呢对某一个球星包括足球这项运动有一个更深的了解。 哦，那个两位，一个毕业的，一个还在上学的，你们是喜欢去外面踢啊，还是喜欢跟教室看啊？ 就我而言，我还是喜欢去外边踢。 喜欢外边踢，你呢？ 我也觉得是在外边踢更爽， 更过瘾是吧？但是刚才听孙老师介绍，我觉得在室内看也挺过瘾的。就是，但是我最好奇的是，因为实验中学是一所学习成绩要求非常高，而且学习成绩非常好的一所学校，这个咱们一定要去承认这个情况。嗯，我非常好奇的是，课上老师，尤其是主课的，比如语数外、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啊、地理的这些老师们，会不会在一些恶劣天气的时候过来敲门，当当当，孙老师啊，这节课反正你们也不出去上，这个我觉得有一些知识点他们还没有掌握牢，能不能到时候我先给他们上一下？有这种情况吗？ 在我们学校来说，这种情况应该是没有的。 哦， 嗯。从学校领导包括到其他学科的老师包括班主任都很支持孩子们从事足球包括其他的这个有助于身体锻炼的这种活动。 哦，不会说那个您先这个歇会儿去。 不会不会。 哦，不会是吗？这真不会吗？ 没 遇着过是吧？ 真的不会。 没遇着过。 嗯， 那为什么我小时候就遇着过这种情况？经常是，哎呀，这节课行了，那个体育课因为下雨，咱们不上了，咱们开始来这个做张卷子吧。尤其数学课，数学老师最喜欢了，就体育课都让我们做卷子，所以当时一到下雨就想，完了又要做卷子了，挺好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我们简单来说一下，就是对于不擅长不喜欢足球运动的同学们，现在我们如何去引导呢？因为这个都说西瓜好吃，也没有说大家都爱吃的，对吧？那不喜欢足球的怎么引导呢？苏老师， 对于您这个第二个问题呢，我认为不擅长与不喜欢本质上它是两种情况。不擅长应该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对于这样的同学，我们应该本着更多的鼓励的这种原则，共同提高的这种原则，通过适当的训练呢进行能力的提高。而对于不喜欢的同学，首先我们应该充分给予每位同学选择的权利。我们会尊重他们的决定，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并不代表我们会放弃劝说他们参与这项运动。不喜爱本质上源于不了解。当同学们在某个领域拥有特长，就可以从中获得快乐。所以说，矛盾的本质仍然是扩大校园足球的宣传，这也是未来足球发展的一个必然道路。 好的。这个我们第一时段呢就先聊到这儿，到第二时段的时候我们将会继续聊聊在实验中学这样的一所学习成绩非常优异的学校之中，如何开展校园足球，尤其是在场地条件如此受限的情况下，我们的校园足球是怎样开展起来的，同学们喜不喜欢踢足球，那么又在从中获得了什么，我们会在第三时段继续跟大家一起聊，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他不再和谁谈论相逢的孤岛，因为心里早已荒无人烟，他的心里再装不下一个家，做一个只对自己说谎的哑巴。他说你任何为人称道的美丽不及他第一次遇见你，时光苟延残喘无可奈何，如果所有土地连在一起走上一生只为拥抱你，喝醉了他的梦，晚安。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雾或轻雾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转2-3级，最高气温8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8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校园足球反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开 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它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 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到了他的教育，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今天呢，校园绿茵场我们继续来聊聊校园足球的话题。今天呢，做客的学校成绩非常的优异，是实验中学。那么在这样的一所位于北京市中心寸土寸金之地，操场面积并不大，而且学习成绩非常好的学校，他们的校园足球就是个摆设呢，还是真正开展起来了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尤其是学习跟这个足球如何去平衡他们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也可以听听我们的同学们是怎么说的。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聊啊，这个我们的这个相关话题。刚才说了，这个有一些不擅长、不喜欢足球的孩子们如何去引导？那么孙老师呢也说，其实是分层啊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教学，他们可能会慢慢的去接受。那么在真正的上课的时候，我们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去培养我们的足球少年呢？孙老师。 首先呢，我觉得这个校园足球水平的提高啊，离不开这个硬件设施的建设。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呢决定训练与比赛的这种频率。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足球培养同学们的这种获得感，自我认同提升与价值的实现。我觉得这个才是他们真正能够得到快乐的这么一个途径。只有让同学们从足球中成长，以足球为快乐，才可能从根本上让他们热爱上这项运动。这是我的认为。 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来说，还是从兴趣出发，对吧？ 对。 那这个至于专业程度到什么情况，就是先摆在一边了。哎，您是足球专业吗？ 对，我是足球专业出身， 北师大。 对，北师大毕业。 哦，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其实您可能会更有发言权啊，就是北体大还是北体？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哦， 对。 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其实我也想问一下您，就是在您那会儿从小到大训练的过程之中，您觉得是吃苦能够练得出来啊，还是说我们先要从意识上、兴趣上培养能练得出来？ 我觉得更多的应当是先从兴趣上出发。 嗯，兴趣的培养上出发， 对， 而不能说上来就是你先跑一个3000米、5000米 啊，不是这样的。 哦，体能先练上去再说。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就是我的同学也有进那个体校的，他们那会儿跟我学，就是比如进球队了，然后甚至包括国安的梯队的，全都是就是跑，好像是他们的生活中的特别重要的一项任务，而且是就是每天上来以后先别干别的，先跑。 嗯，您所谓说的这个跑， 嗯， 只是对这个体能进行一个适当的储备。 嗯， 因为足球它毕竟是在一个很宽阔的一个场地上进行的， 嗯， 并且是十一人制的。 嗯， 你没有一个充足的体能做保障， 嗯， 是无法完成这90分钟的比赛 啊。可是有的人就说啊，说你看咱们高摸高指导就不属于体力好的吧，但是人家那门前秀就很灵敏啊，对吧？ 对对对 啊，但是这个是很不一样的人才才会出现这种特殊的情况，对不对？ 这是可能意识天赋更高一些， 那，嗯，就是万里挑一可能才能出这么一个人。 对对 对, 对 吧，所以不能拿它当做这个普适性的来去说那其实都不用练体能，只要意识练好了都能像高指导那样，不是这样的啊。 不是不是。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一谈，就是说这个同学们是怎么样开始喜欢足球的，这兴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培养的。吕哲，你什么时候开始踢球的？ 我是从2014年开始踢球。 2014年你多大？ 我是12岁。 12岁， 嗯， 6年级。 哎，对， 6年级初一的样子哈。为什么开始踢球呢？因为挺晚的了，要12岁踢球的话算晚的。因为我做采访，基本同学们都6岁7岁。 啊，是 是， 对，当时其实是因为就是小升初的时候， 嗯， 那个当时的体育在班里算比较差的，然后因为这个甚至影响到了一些其他方面的，比方升学什么的。 哦， 对，然后当时 评不了三好了。 对，差不多。 所以在这一点上意识到不行了，不能这样了。 哎， 那么多项目呢，为什么要选足球呢？ 就是从2010年开始吧，就是我的父亲会带着我去看一些比赛，然后当时就想说，反正总要开始锻炼，那不如选一项自己还比较喜欢的，然后就选择了足球。 哦，所以就是从父亲那儿开始，就是培养你对于这个。父亲是球迷吗？ 是。 哪个队的？ AC 米兰。 A 米啊， 对， 哎，为什么你跟你父亲还选择了不同的联赛、不同的球队呢？ 这个可能就是个人喜好原因吧。 哦， 对， 他没有引导你说，哎，你别喜欢利物浦什么呀？你跟我就喜欢 A 米吧，多来劲啊！ 那也没有， 也没有是吗？我觉得你父亲看来是跟宋老师咱们是属于那一批哈，就是 A 米。就是我们的那人生中那种，一唱了 Amy 的那个对歌的时候，那这什么状态啊？行，这就是你开始喜欢足球的过程。那么练下来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因为足球这个东西吧，你说随便踢两脚野球 ，OK， 没问题，这个也不耽误时间，不耽误事儿。家长可能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一涉及到比如说我进行开始专业的训练了，那可能就是要每周固定的占用时间了。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正式的去锻炼、去训练足球的？就每周固定时间。 我在初中的时候是每周末，然后到那个学校，到附近的一个 俱乐部， 也不是俱乐部，就是，反正差不多性质一种青训的地方，然后，就是随便就是和他们那边人训练。 嗯。 然后呢，当时是周末，本身是安排了一天是上课，然后另外一天就可以去踢球。 嗯。 然后其实也是在那个繁忙学业当中去换一个思考方式， 换脑子。 对， 一整天踢球吗？ 没有，是一个下午3个小时。 哦，嗯，就是安排出来，这就是你专门的足球时间。 对。 啊，然后呢，这个一直就踢。 对，然后上高中之后，就是孙指导带着我们开始系统的训练，然后包括孙指本身也会去体谅我们自己的时间，然后去尽量选取一个大家都比较空闲的时间，然后来一块进行训练。 嗯， 对，所以基本大家的那个感觉、情绪和时间也被照顾得非常好。 哦，这太难了啊！这实验中学，大家都是想着我这个将来我要考什么样的学校啊？这个你这不能耽误我的学习。和家长，我觉得同学们可能都还好，就是家长们可能会要求会比较高一些，说那不行，不能占我孩子学习时间。那到了高中，你的父母还支持你踢球吗？ 他们挺支持我踢球的。 哦， 对， 那他们不会担心说这个吕哲呀，这个别踢了，这3年咱们忍忍啊，上大学你随便踢。这只要考上好大学，那这怎么踢不行啊？ 嗯，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会有这种顾虑的，但是，就是首先我是先去尝试了一段时间，来看看能不能把两边兼顾起来。 嗯， 然后我就发现我去参加训练这个过程，就是 不会影响我本身的学习状况，因为它会让我去把剩下时间进行更精细的安排，然后来提高自己的学习效率，就在更短的时间内办完更多的事情。比如说像可能以前我会放一些时间去打电子游戏，然后我现在可能就会把那些时间给删掉，然后来尽量提高自己办事的效率和学习的这个效果。哦， 就把这个电子游戏的时间给足球了。 哎，这个是个好办法。这个徐诗怡呢？我非常同意李哲说的，因为我是过来人，确实是这样。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踢球的？ 我从十岁，十岁，一零年， 五年级，对，五年级开始踢球。然后呢，就是一直就坚持踢呢，还是断断续续的？ 小学时候断断续续，上初中以后就一直在踢。 也是在初中的一个小队里边。对，在踢，对。 这种锻炼的话，你们的父母是什么样的态度？我父母非常支持。 真的非常支持。他是因为本身是体育专业的吗？ 不是，我父亲就非常喜欢足球。对，然后所以他对我这个踢足球特别支持。 特别支持。 对，就是去哪儿踢好，我送你去，来说花多少钱没问题，是这种状态。首先是肯定是 保证自己的自身的安全情况下，一定就是要进行一些专业的训练，像这种别胡踢， 对， 还容易受伤。对，就是你要是动作不规范，反而是对自己身体不好，你不如就是规规矩矩的一点点练出来，对吧？对，好，这就是这家长们其实对于他们的这样态度。但上了高中之后呢，学习压力其实挺大的，因为我跟那美琪节目啊，就是游戏的高中的这些同学来都说，我当时上高中的时候，尽孝第一天上面就给我们摆牌子，距离高考还有1000零多少天啊，真的是这样，真的真的。然后就会觉得迫在眉睫，就压力就在眼前了，那因为高考就是1000天，你想这刷刷一页一页纸就这么就过去了。 可能所有一切都要像学习来看齐，那足球什么东西都可能是身外之物了，跟那个学业没关系，都要抛弃掉。那么尤其在实验这样的学校，你的家长会不会也觉得说到了高中了咱们就收收心？反正我对就我而言的话，我认为如果踢足球的话，像李哲刚才说的，就是可以提高自己的效率，真的是这样。就是 平时要是一些空闲时间的话，就是不进行一些体育锻炼，那就会放在电子产品上，像那种东西就是特别耗时间，也特别耗精力，反而是对学习的一种就是负面影响。如果进行了就是像进行了足球体育锻炼以后，就是精神体力也包括都会就是得到提高，然后这个时候 再去面对学习上的压力的话，就会更加轻松。那我就有一个好奇的，就是比如说作为实验中学的学生，就是你们现在安排时间的话，是以什么样的一个时间段来安排？比如说我一个小时，我来画一个计划表，还是半个小时，就是我要完成一个任务，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规划？像我以前在实验中学的时候会有，就是基本上是以小时计。像 学习的话，写作业要多长时间，复习要多长时间，就是比如说学习一个小时，复习一个小时，这些都是模块化的， 有规划的。然后足球占用多长时间， 比如说训练两个小时，两个半小时，像这些就是非常有规律。 对，就让自己就是永远是处在一个非常有计划的条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 对，你呢？ 我基本上是在用利用学校的那个零碎的时间来完成课内的学业。比如说是作业或者是上课认真听讲，我觉得这个是学好课内最效率最高的一种方式。 怎么提高效率？其实这也是家长们特关心的。李哲传授一下经验吧。 没有传授经验不敢当，就是上课的时候认真记笔记，然后听老师讲课，然后把每一个不懂的知识点去摸清楚，然后多找老师答疑，然后这样就可以省下回家的更多的时间来进行，有的时候是可以比如有训练我就会去踢球， 然后在回家之后利用那个更整的大块的，比如2到3个小时时间，我会完成一些竞赛方面的学业。哦，你是竞赛班的。 对， 成绩怎么样？还好吧。还好，是多好呀。跟我们说说你最近参加什么比赛了？ 我前段时间参加了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然后拿到复赛的二等奖。 拿到二等奖了，高二。听见没有啊，这个在收音机前听友们，足球并不会影响孩子的学习，那更多的是我们要培养学生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习惯。 我们要让他们去精细化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创造自己自主学习的能力，可能这才是足球能够带给我们最大的益处。因为我们要用整块的时间去练习足球，我不可能说我这有五分钟的时间光我去踢脚球去，那一点意思都没有，对吧？我必须得留整块，那怎么办？我们只能把其他的时间利用起来，让他们更有效的去完成我当天的任务，因为当天任务必须要完成。而足球是我又想特别想干的事儿，那我就要挤时间去干它。怎么挤？这就是一个时间规划的过程，也是一个上课认真听讲的一个最原始的原动力，对吧？就是因为我有想干的事儿，所以干。而且、把话再放到一边去啊，哪怕是你不踢足球，你有整块时间，你睡个觉不好吗？对吧？多睡俩钟头，不比什么强呢？但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们，就我们的同学，都是把时间浪费在了比如说我哟想干这事儿，嗨，先玩局游戏再干嘛。这一局一局游戏玩下去，可能一两钟都耗过去了，最后什么也没干成，东学没上好，休息休息也没休息好，对不对？这可能就进入这种恶性的状态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学习习惯跟自主学习的一个状态。这么看起来，学习足球，练习足球是有非常大的益处的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这个现在校园足球的这样的一开展了。因为现在其实从国家层面上来讲，也是在大力的推广校园足球的这样的一个开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也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同学们喜欢足球。因为之前我记得有一篇报道引起了大家很大的争议，包括就是梅州，广东梅州，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足球重镇啊，就是出了很多非常棒的球员。但是那边在推广一个什么叫足球舞啊，拉拉操，就是足球舞，大家会觉得啊，你这足球是足球，你弄一拉拉操干嘛？反过头来想，其实我就在想，其实拉拉操的意义在于哪儿？它就是在于，可能有些同学他并不喜欢上场踢球，或者他身体条件原因，他可能没有办法走足球的专业道路，甚至他可能上不了场，那怎么办呢？如果你能够培养更多的足球人口。什么叫足球人口？不是踢球的人，不仅仅是踢球的人，可能更多的是我们了解足球，喜欢足球，我喜欢看球，啊，我能够参与足球，我能知道足球怎么回事。这样的人将来成为了家长之后，他不会阻拦孩子去，你不要踢足球，那踢足球可能对你未来造成影响，你可能学习不好，他们就不会这么想，因为他们喜欢。比如说我喜欢国安，如果将来有一天国安说，哎，那个姚迪，你孩子其实根骨极佳，特别适合去踢足球，能不能带到我们踢队来去练？如果我没有了解足球，他对于我是未知的，那我可能就不会选择让他去，因为我觉得他可能什么都是未知的，怎么办呢？但是对于我现在来说，我就会支持他。我觉得一能锻炼身体，第二，国安是我从小喜欢的球队，我的孩子能进国安，那简直是我非常大的荣耀，对吧？因为现在人的评价标准并不单一，咱们的价值并不单一了，所以能够进入这样的一个这个集训队或者进入他踢队很好的一件事儿。其实我觉得拉拉操也好，包括这种足球舞蹈也好，它可能更大的意义在于这儿，而不是说大家都能上场踢球，然后一下这个几亿的同学啊能够出来多少多少国脚，短期之内也不现实，对吧？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培养学生的足球兴趣也是一个非常难的课题。现在呢，在今年的世界杯之后，很多人也在看日本的足球，觉得日本足球很厉害。那尽管身体条件确实跟欧洲的队没法比，跟南美其实也没法比啊，柔韧性也好，冲击力也好，确实没法比。但是他们的整体传控配合非常棒。而且据我认识的一些朋友们他们来说，说其实日本的足球从小学开始就这么踢，五人制就这么踢，八人制、十一人制还是这么踢。就是他们的这种只是速率可能不一样，配合的这个战术的难度不一样，但是基本要求是一致的。那么是否我们需要去学习一些其他国家的这种先进的经验，包括从兴趣上去带动我们同学们的学习？孙老师有没有过咱们比如说会去学习一些先进的做法去传授给我们的孩子们？ 我觉得借鉴国外这种成熟的青训系统自然是很有效的方式，尤其是对足球的这种理念，就如同您刚才所说谈到的日本的这个足球青训，其实对于我来说，我也很崇尚，日本目前的这种青训的这种模式，因为您也知道，日本它这个职业足球啊，几乎和中国这个足球是同步发展的，同时起步，但日本足球的这个校园足球的文化啊，如同它 校园这个棒球文化一样， 嗯， 是延续了近百年的一个漫长的这么一个积淀， 嗯， 所以说多年来他们这个校园足球和俱乐部青训梯队， 嗯， 有一个长期的一个合作共建的这么一个模式， 嗯， 所以说才有了后来的像本田圭佑啊，冈崎慎司，长友佑都等等一批优秀的这种球员从日本的校园足球当中脱颖而出， 嗯， 我觉得这个是咱们可以借鉴的， 嗯，但是呢，而且我们要强调一点是什么，日本啊跟咱们中国非常像，都是东亚国家，家长们对孩子的学习的要求非常高，你看那边等到比如东京大学也好，他们的帝国大学也好，他们那种入学考试的时候，你看的那些家长们陪着孩子们去上学，包括上补习课，其实跟咱们国家，尤其是咱们北京这边非常的像，非常的相像。但是就算是这样，他们也会支持孩子们去踢球，尤其是将来有一天他们通过校队能够踢到甲子园，你们知道甲子园吗？ 嗯， 能踢到甲子园的时候，那简直是无上的荣耀啊！这简直是这辈子可能是就是能够铭记住一生的一个时刻。如果要有一天咱们的校园足球也能够发展到比如将来能够弄一个甲子园那个就那种足球季的那种状态，哦，那肯定是一个特别开心跟让人感觉骄傲的时刻，我觉得不逊于考上清华北大啊，这种感觉应该差不多的，是不是？嗯，那您觉得那现在培养上来说的话，借鉴的话，尤其兴趣上来说，您现在有没有一些就是学习一些其他的俱乐部的一些情况呢？包括像是一些国外的一些情况。嗯， 我觉得目前来说呢， 嗯， 孩子们学习足球的这个动力啊， 嗯， 主要是还是源于，首先源于是热爱。 嗯， 他不喜欢干一件事儿，你要强迫他去干，我觉得，肯定是达不到一个好的效果。 嗯， 那么也就是我之前所说的一个获得感吧。 嗯， 我想还是以纯粹的这种对快乐的追求。 嗯。 在这么一个快乐追求的过程当中，让孩子们充分去享受足球。 嗯，那您觉得练习足球最好的催化剂是什么？除了兴，就是兴趣肯定是最重要的啊。但是除了兴趣之外，我们是否会用一些手段去让他们产生兴趣？比如说足球，可能我们上来先不跑圈，我们先是感受足球，比如说踢一踢，感受一下球感，有这样的一些方法吗？ 会的，会的，这已经纳入我们的训练方法当中。 嗯。 比如说我们通过这种多样化，不同类型的这种训练方式， 嗯， 来提高学生们的这种学习兴趣。 嗯，就是还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啊。 对对对， 你比较喜欢什么样的方式，李哲？ 我觉得还就是比赛吧， 还是比赛最过瘾是吧？ 对， 我明白了，其实足球对于你来说啊，并不仅仅是换脑子，还减压。 哎，是 对吧？踢比赛其实是最容易发泄这种多余精力的一种，尤其是一种情绪压力的， 对， 好的方法啊。 嗯， 你过来人频频点头啊，说说你是当时踢球是喜欢什么？是喜欢训练那种多样性，还是喜欢真刀真枪咱们来一场？ 还是真刀真枪来一场那种感觉。 其实也是是吧？ 对， 我说苏老师现在心都凉了，说哎呀，我安排那么多有意思的这个足球训练的模式，他们还是喜欢踢比赛。但是一切都是基础啊，你要是不练，比如说抢球，对吧？ 对， 然后比如说怎么练那种二过一， 嗯， 你要是不练这种内容的话，比赛踢着被人压着打，对吧？ 对， 这那你越踢越堵。这情绪宣泄不出去，还给自己添一堆堵啊，也是不太一样的。好，那第二时段马上就要结束了，在第三时段我们将会继续讲讲，在足球的运动之中，我们同学们之间团队精神跟意志品质将会如何锻炼，以及对于学习的成绩是否会有相应的一些影响，这些家长最关注的话题，我们第三时段继续来聊，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生命每一个角落静静

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雾或轻雾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转四级左右，最低气温一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四级转二三级，最高气温八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一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八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这个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开放。 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才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到了他的教育，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那校园绿茵场，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校园足球的话题。今天请来的是实验中学的师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聊聊校园足球。刚才在第一第二时段我们都讲了讲在实验中学之中我们怎样去练足球，咱们同学们对于校园足球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那接下来就要讲一讲校园足球实质的发展过程之中怎么样对于我们的学生产生一些影响。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在体育艺术体育科技这几块，尤其是体育，是对于同学们德育教育最好的一个方式。如果从老师的角度来讲啊，德育教育最好的方式，因为我们刚才在底下聊天就说了，说你刷100张卷子，你也练不出意志品质，练不出你团队精神来。啊，团队精神得打小抄，那也不叫团队精神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恶劣的行为啊。所以呢，就是只有通过这种集体运动。甚至包括你像打乒乓球，你可能都练不出来这种团队意识，跟意志品质能练，团队意识练不出来。篮球呢，5个人稍微有点团队意识这种状态，到了足球11个人的比赛，那么任何一环出现了纰漏，那可能就会导致全盘皆输的状态。所以怎么样去锻炼，然后这一点上其实也可以跟我们的师生们一起来聊一聊。孙老师，咱们在练习足球的过程之中，对于团队精神跟意志品质的话，会不会有一些强调？比如说在出去打比赛的时候，当然了，对于实验中学来说，它并不是一个足球的一个传统校跟特色校。打比赛肯定输赢都有，赢自然一切都好说，大家开开心心的聚个餐，然后就完事儿了。输了怎么办？会不会说我们要开一次小的准备会或动员会？我们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我觉得在意志品质方面的培养呢，主要是在日常的这种训练中，团队精神和意志品质的这种培养是自然而然的，这两者呢都将在激烈的这种竞争与对荣誉的这种追求中被不断磨练。比如说我们实验中学这个足球社团，从2015年成立至今有3年的时间，参加了2次官方的这种比赛，第二次呢参加这个西城区足球锦标赛，获得了第4名。我觉得这个成绩呢反射出来是孩子们通过这种不断努力的这种训练，包括 在比赛场上的这种顽强拼搏的这种精神和意志， 嗯， 在支撑他们。因为我们刚才我也跟您说了， 嗯， 我们学校这个没有足球场地， 嗯， 在硬件方面呢比较受限， 嗯， 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在这样一个比较困难的场地条件下， 嗯， 通过自身的努力取得这个名次，我觉得还是很感挺感动的， 嗯， 当时 是 对，让我真的挺感动的， 嗯 嗯，尤其是在我们比赛当中， 嗯， 遇到逆境的时候， 嗯， 比如说开场孩子们都能够按照教练按照老师赛前的部署， 嗯， 安排去执行， 嗯， 那么当先被对手打入一球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可能场上的有些孩子， 嗯， 他的情绪 出现 会低落， 嗯， 对，出现波动，比较这个低沉呀， 嗯， 包括出现波动等等。那么我更多的是在场下或者利用中场休息的时候， 嗯， 给予他们更多的这种鼓励， 嗯， 输球不可怕， 嗯， 我觉得我们打出我们赛前所制定的这个战术就够了， 嗯， 把自己发挥到最好， 嗯， 我觉得就够了。所以说，在被动的情况下，我们的孩子在场上更多的是靠这些骨干的这些球员， 嗯， 骨干的这些同学，通过他们那个不断的给大家鼓劲儿， 嗯， 大家在场上能够形成一种凝聚力， 嗯， 捏成一股绳，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提倡， 还是一个去主要去 值得提倡的 一个内容啊，嗯，吕哲呢，那个我特别想问你啊，就是你在球场上你认为自己是一个特别喜欢踢顺风球的人还是逆风球的人？ 我觉得这个不能说喜欢或者不喜欢吧，因为球场上情况非常多，所以都两种肯定都会有，肯定顺风踢着更舒服嘛，毕竟没有那么大压力， 嗯， 然后当然也要帮助球队把这个成果要守下来， 嗯， 但是逆风的时候肯定也要让大家加油继续，就是能把这个局势给扳回来， 嗯， 就是两种情况肯定都要面对，所以也不存在喜欢或者不喜欢的问题。 你知道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就是因为当时因为我踢足球踢的少，因为脚是有伤啊，一直踢不了球，就打篮球就完了。但是呢，就是打篮球的时候，我有一种感受，我特别喜欢打逆风球，就是不是说真正的顺风逆风啊，是特别喜欢打被动球。为什么？就是它特别能够激发你的那种冲劲儿，就是好，我先输没关系，我一定要把你干回来，我一定要把你打回来，就是那种状态。就算最后我输了，我尽力了，我用了我最大的能量了，我用了我最好的技巧了，我仍然输了没有关系，我是站着输的，我不是躺输的，对吧？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其实我个人是喜欢打那种逆风球，可能天生的悲观主义者吧，就是会有一点这种悲剧英雄的那种想靠近的那种状态，所以这是我的状态。那听听徐志毅你呢？ 这个我像吕哲说的一样，就是场上的变化很多， 嗯， 就是但是我们就是在打顺风球的时候， 嗯， 就是大家就是互相告诫不要放松， 嗯， 警惕， 嗯， 打逆风球的时候就是互相给对方鼓劲儿， 嗯， 这个我觉得还是逆风球给我的感觉就是更加温暖吧， 嗯， 就是即便是处在一个被动的状态下， 嗯， 大家还是互相鼓励， 嗯， 那个作为一个团队来说，就是那种像怎么说像家人像兄弟那种感情，就更加让我就是在场上更有拼劲儿， 嗯， 我更喜欢这种感觉。 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你觉得还是就是其实参与足球运动以后更多给你带来的是这种多认识了很多的朋友， 嗯，对， 对吧，就是不像那班里边可能甚至会有竞争，但在球队其实不存在着这么明显的竞争，更多的是大家能够拧成一股绳的这种状态啊。嗯，那哎，有没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的比赛？ 有， 嗯， 就是记得是前年吧，就是我上高二那年， 嗯， 我们参加那个就是西城区那个锦标赛， 嗯， 踢的是之前踢的是上个赛季的，就是把我们打败的一支球队， 嗯， 然后我们当时就是憋着一股劲儿，就是一定要下一年再把它赢回来， 嗯， 就是大家都保持这个状态，就是当时像孙老师带我们去训练， 嗯， 每天晚上就是训练两个多小时，大家都没有任何怨言， 嗯， 就是一起在准备那个比赛，就是那个战术一遍遍练，一遍遍练。 嗯， 大家最后就是练的，就是已经非常完美了。 嗯， 最后去参加那个比赛的时候，场上真的是拼抢的非常凶。 嗯， 大家都是真是拼尽全力了。最后， 好像是2-0赢的，我记得是。 哦， 没让他们进球。 能透露一下哪所学校吗？ 啊。 可以说，没什么不能说的。 35中， 35中是吧？ 对， 你看俩学校还挨着啊，那么近，呵呵，能赢邻居，那绝对提气。出门看，哼，赢你了，是不是？哎，确实特别来劲。吕哲呢，有没有一个踢的特别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比赛？ 我还没有就是 正式的比赛， 对，正式比赛还没有参加过。但是自己比如有时候可能包括参加我们自己班级的联赛，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经历，就是让我印象比较深的，可能反而不是我赢球，就是 赢了。你是实验班的对吧？ 对，我是实验班的。 实验班也能组起球队来吗？ 我们现在这届球队里面有4位都是我们班的同学。 啊、真的吗？ 对， 哎，这跟我那会儿实验班不一样了。我那会儿实验班真是学霸，真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学霸。那像那种这个体育运动都是我们这种学渣来干的事儿。来讲讲你这个有什么有意思的事？ 就反而让我印象比较深的不是我们就是非常打得非常顺的比赛，是有一次就是而且是当时是也是打我们同年级的一个班，然后原本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纸面实力肯定一开始就是所有球队当中应该算最强的，然后呢当时在开场刚开场的时候，然后还是因为我个人的失误，然后我的回做球，然后当时被我身后那个同学他没注意，然后结果就被对方前锋抢断了，然后他就直接捅了一脚，按理说呢那球特别飘，然后我们守门员也没有判断对，然后直接就进了，开场刚刚开场，然后就0-1落后，然后当时有点崩溃，因为我们当时是打了4-5支球队，然后那是最弱的一支，然后结果那个我就说这个都输了，到时候那个面子过不太去，然后后来就赶紧那个加强进攻，然后那个我们的一个也是我们班现在在校队的一个朋友，然后就是他传中，然后后点对方刚好漏了一个人，然后那个他们捅了一脚，然后把比分扳平，然后最后点球我们班赢的。 哦，还挺艰难的， 是 很辛苦啊。 对， 哎呀，这次给你印象是特别深刻的一场球，因为自己的失误是吧？ 对对对。 那有没有同学会埋怨你？ 也没有吧，就当时在场上大家都想的是怎么赶紧把这个比赛赢回来。对。 那比如说在真正参加比赛的过程之中，你的队友如果出现了一些失误的时候，会不会心里面会有一些埋怨？ 心里肯定是会有，但你不可能去跟他说这个怎么怎么样，因为确实我们都是这失误是难免的，但是重点是你之后要去怎么面对他，你要去把他给尽全力去弥补回来，当然能不失误还是最好的。 那徐世义呢，你参加过正式比赛了，那其实因为实验中学又不是咱们传统的这种足球特色校跟传统校，也没有这个特长生，在面对其他的球队的时候，难免会遇到输赢都有，甚至输可能会多一点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会不会在踢完比赛有士气低落，大家开始互相埋怨？有没有？ 士气低落的时候，大家肯定输了比赛都不高兴，但是互相埋怨是肯定没有。就是我记得特别清楚，我高一的时候上第一堂训练课，孙指导就是给我们立规矩，就是说一定球队不允许有内讧，如果是谁挑起这个内讧的话，那球队就不欢迎你，这是肯定的，这是作为一个团队是必须要有的精神，如果是输了比赛的话，不是肯定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这个11个人场上都会有责任，如果互相埋怨的话，这个球队只能是越来越差，就是不会再有更高的提升了，那这球队就基本上没有希望了，如果互相埋怨，只有是大家互相鼓励，想着是怎么去把下一场比赛赢回来，这是最关键的。 其实说到这儿，其实你看孙老师这一句话可能您自己都想不起来了吧，对，但是这个同学们都记得很清楚。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咱们接手一些新的球员进来以后，立规矩会立什么规矩？第一个不准内讧，那肯定的是有的，还有没有其他的？ 首先呢，在时间观念上必须要有保证，因为我本人呢对这个时间观念看的还是比较重的，比如说1周2练或者3练，每次训练的时间是几点，你必须要提前到位， 你答应我了就必须得来， 对，如果说无故不来的，或者说训练已经开始40分钟了，快1个小时了你才来，除非你有特殊原因，对，包括学校出示的这种公假呀，那咱们都能理解嘛，对吧？如果说是自己私自不来训练，那我觉得就有点不能理解了。 而且就是对于其他的校队的队友们来说也不公平，对吧？ 对， 啊，你这个我们都在这训练，然后你那儿躺着去，然后想来就来，不想来就走，然后这是你是太子爷呀，啊，是不是？这有这么多事儿吗？并不是啊，这个是一个规矩。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规矩？说，比如说训练的这种量上，会不会对他们进行一个要求？ 我们在不同的时间会有不同的这种训练量，比如说，每年西城区会有一个中小学的足球锦标赛，比如说在比赛报名前的前一两个月，我们可能训练量会相对大一些，为了不断那个巩固这个技战术，我们会反复的进行练习，让队员彼此之间有一个相互的默契感和熟悉程度。那么进入冬季，比如说咱们现在是一二月份，天气比较冷了，那我们的训练量可能就是当首先保证队员们不受伤的情况下， 因为地比较硬啊， 对， 咱们是塑胶地哈， 对，因为冬天我们在篮球场地上训练，对，篮球场地啊，它这个地啊到冬天比较硬，而且咱们这个对队员的这种脚踝膝关节损伤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在保证这个安全不受伤的情况下，我们适当的会安排一个可控的这么一个训练量， 所以在这上面还是来教练来把握 主要的 训练量。那么在这个比赛场上呢，比如说会不会立规矩，无论什么时候不允许跟裁判争执？ 那这是必须的。 那、真的， 对，这是必须的。 你一看网上视频，各种这教练就哇往上冲啊，你这裁判怎么判的，你黑哨，这更脏的话没法在公共媒体说出来了啊。但是确实是挺不堪入耳的，有点不太为人师表。您是一个冲动型的教练吗？ 我会把有时候吧，把冲动会埋藏在心里边。 哦，本身很冲动，但因为带学生不能这样。 对对对，因为比赛场上嘛，难免会有公平与不公平的一面。比赛场上裁判就是最高的指挥官，最高的法官。而教练只是场下的指挥官。所以说场上一切听裁判的哨声，一切以裁判的哨声为主。这是我常灌输孩子们的这么一个理念， 言传身教，立规矩啊，这也是让同学们也是这样的。哎，吕哲跟徐世毅，你们俩人是属于什么样性格的球员？是属于那种冲动型还是沉稳型的？先是师哥说吧，徐世毅。 我个人认为我还算是比较沉稳的，一般不会去，如果不是特别凶狠的犯规，对方不是有意的，基本上就是把自己的队友扶起来，就是听裁判的。但是如果要是真的是对方是有意的、故意的犯规的话，那肯定会去保护自己的那个队员队友，然后就是会跟裁判申诉。对， 但也不会是拉对方脖领子，你干嘛？ 那肯定不会。 也挺好，这也跟我们想象中的这种就是好学生啊的情况不一样。我们都是好学生，遇事怕事，那赶紧躲。那实际上是这样吗？看听徐志远不是这样，那吕哲笑了，你是这样的是吗？ 我也不能这么说，反正就是在比赛的时候，我觉得我也属于相对来说不那么冲动的，对，就是因为我可能个人性格也不是非常的那个大胆，然后包括平时在外边踢野球什么的，基本有身体接触，第一时间先道歉，对， 这样， 对，然后或者自己有什么那个失误的地方也先道歉比较好，然后对，但是如果比如说对方非常恶意的对我的队友或者什么的有侵犯，那肯定还是要向裁判投诉或者是就是示意的。 对，这也是保护自己的方法，因为你跟他真正冲突其实各有各的理，谁都说不清。他能站在他的角度觉得没有啊，可是你觉得这已经很严重的侵犯了你，那最后讲不清楚，最后那难道真的要用拳头来去解决这一件事吗？对吧？这打赢进班房，打输进医院，这是派出所门口都会贴这么一条啊！记住了啊，俩小伙子，派出所门口都会贴这么一条：打架是打赢进班房，打输进医院。每个派出所门口基本都有，就是告诉大家不要打架，没有意义，真的一点意义都没有，真的。所以咱们再话说回来啊，就是其实足球跟学习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也挺好奇两位是怎么来去协调的，尤其是就是对于自己足球学习有没有一个期待？比如说，那个是希望能够就一直这么踢下去，然后，还是说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就是体育锻炼的一种？ 我认为就是在把它当成一种兴趣的情况下，然后再进行一些技术上的提升，就是虽然肯定是踢不成那种完全专业化的了，但是就是半专业吧，我觉得对自己期望是这样，就是一定就是把既然当成兴趣了，就是要把它尽量的踢好，至少能踢回龙观超级联赛，回超是吧，这也咱北京知名联赛，对对对，也行是吧。 那你觉得就是这个踢足球对于你来说就是以你过来人的经验啊，这个是对学习有帮助还是有阻碍？我觉得是帮助多一些。帮助在哪儿呢？帮助首先是我觉得它肯定是因为像我是从高考完过来的，就是高三这个学习经历是非常就是枯燥的，然后也是需要大量体力支撑的，然后如果是说之前有 运动就是像足球这种就是对体力要求比较高的这种运动，经受过这种训练的话，在高三的学习情况下，就是自己会在身体上这方面比较能吃得消。有些同学真的是上高三以后，就是因为老不运动不锻炼，真的是隔三差五就生病，其实反倒是耽误学习了，课也没听上，难受也是自己，对，是 效率降低了。效率降低了。吕征呢，你觉得踢足球跟你的学习之间？ 我觉得两者反正不存在冲突，对，就是它可以让我那个舒缓一下心情，包括您刚刚说的去释放一下自己的情绪，对，我觉得这是解压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对，有可能就比如上完几套棋之后，你出门去那个和朋友一块踢两脚，然后有可能也能支撑你继续去回来更好的去学习，但是踢足球需要人啊。 这个你自己踢这好像觉得有略微有点枯燥啊，那自己比如说那我可以唱歌啊，去找一 KTV， 现在有那么小小包间，一人唱啊吼两嗓子也行，为什么要选择踢球呢？我觉得足球本身就是非常能给人带来一种快乐的一个运动，就是你能从中获得东西，就你能实现就是， 而不是简单的宣泄，对吧，对，如果只是为了宣泄那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对吧。 好的，今天也聊得非常的愉快，而且通过刚才两个同学包括我们孙老师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包括我们聊天啊，其实也体会到了，就是足球对于我们的学生的成绩首先是不造成影响的，相反它会促进你去更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但是它有一个前提，大前提是家长对于孩子的学习的情况要掌握，就是包括你父母，相信对你们学习情况是掌握的。第二个就是从小要有一个学习很好的习惯的培养， 如果你习惯培养不好，你脑里光想着踢足球，然后这边再学习的话，那其实跟你玩电子游戏是没差别的，对吧？其实一样的。所以学习习惯的培养也非常重要，这个是练习足球然后让你能够促进学习的一个大前提。如果你没有这个大前提，你光想踢足球的话，那真的就会像我们之前说的，可能会影响你的学习成绩了，对吧？这就是另外一码事了。所以在这一点上要提醒我们的家长们，好了，也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大家接下来呢进入我们的校园足球节拍， 来听听这个我们同学们送哪首歌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传递校园足球文化，感受足球音乐节拍。校园足球节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校园足球节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徐诗意你来送一首歌好不好？ 好的， 送给谁呢？ 我想送给我们之前一起踢球的在足球队的那些兄弟们， 实验中学的， 实验中学的， 实验中学的这些兄弟们，送什么歌？ 送周华健的朋友吧，周华健的朋友，好，这首歌其实也非常的经典，希望能够这个朋友一生一起走，而且你知道，就是到我这个年龄啊，我就会发现，三十多岁尽管岁数不大，但是逐渐变得油腻了，这个时候你想踢场球，能够约到几个好朋友，尤其高中的、初中的同学一起踢场球，太不容易，但如果能有这么三五好友一起踢球，踢到五六十岁，我跟你说，那 你这辈子活起来绝对比我要快乐的多，真的，我说实话，真的快乐的多，因为打篮球像我打篮球，你逐渐你跳不动了，这投篮也不那么准了，肌肉也不行了，跑也跑不动了，而且它对抗太强了，就它比足球对抗要更直接快速，就你这种的话，可能我慢慢就发现打篮球就不适合我了，其实要踢足球跑一跑，对吧？做一个散人式的踢法，养生式踢法也挺好。 但是呢，现在没有这些朋友们可以一起踢足球，很遗憾。希望你们能够把你们的友谊保持下去，包括这个吕哲跟你们朋友们保持好很好的友谊。将来等毕业以后找着你们的孙教练一起踢，他肯定也乐意跟你们踢。真的，你们一起约着出去踢球去，肯定是非常快乐的事儿。好了，今天非常感谢孙老师。